我打一个，他打俩，你这是老爷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在这儿我也胡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我这要不着有愣吃的吗、要不着啊，要么我看看花了、把人牌给拨了挡了 有那么来牌的没有啊， 你这怎么跟他来，拨了躺一瞧，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那怎么办，没得说了吧， 他还有话， 还有话， 我知道你不要，这叫牌路 啊、 我问你，刚才你那个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呀、我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啊，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单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啊，净打这个咒牌，说你还瞪眼不服气儿，不要这力气了吧，要你要不给拨了呢，你 就是 是不是呗，你给拨了躺下的 啊， 是我给拨了躺下的，你力气了呀，这四家要全亮着还来什么劲儿呢，不会来明儿别来啊，哪儿的事，我您这烟卷别抽了，您这烟卷别抽了， 嗯， 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的啊，您这是怨香老举着，杨家芬老抽，小孩吃奶干哥哥老嘬着，受得了吗，这呵， 这嘴的闲话 熄灭了吧， 嗯， 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不也解闷吗，真是，哎呀，倒霉就倒在这电灯上了，也不亮啊， 啊， 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子，来个两万足的换上，多大您呢，我没地方学这炮子去，哎，换不换呢，买羊了遇不着留神没电呢，要半夜摸着黑咱就别来了， 嘿，瞧瞧 这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嗯，坐这地别倒霉，完了，太方人了，这是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吧，告诉你头哪哪不合适啊，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多新鲜呐， 您这别蹬着别蹬着，呵，哪那么多的毛病啊，你哆嗦什么，吃烟的油子了，这位狗尿虽还翘腿了，这儿 这闲话， 后腿摘来把腰窝挂上， 喝， 哎，沏点茶喝吧，嗓全冒烟了啊，伺候着，天亮了买点点烟，买点烧饼果子，打点姜子，没白糖我不挑盐，我这人最和气，告诉您说吧，哎，这个痰桶哪儿去了， 喝 痰桶，我又爱啐个痰，哼，我跟 怎么了， 哎，哪儿犯味儿了， 犯味儿， 这个味儿可不好闻呐，转着弯的来，刚才我闻了鼻子就没找着，是犯地沟味儿吗，不是，不是地沟， 找找啊， 这儿了，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哎呀，这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您串串也没关系，串完你到洗手去、不洗手你跟着划了牌，我抓牌又爱占唾没，您说 您瞧这我受不了，受不了， 别串了，拜拜，饶命吧，啊，要把我熏死了，蚊子香点上，来包人丹吧，我要吐了，窗户敞开，你，哎，你这屋子怎么盖，怎么没窗户啊，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 你瞧瞧， 哎呀，这臭味打哪儿走呢，咱把房顶挑了， 嚯，要拆房了， 八圈白子就要拆房了， 您瞧瞧这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怎么样， 二筒发财对倒， 哦，胡那么两张， 您可听明白了，胡不了， 怎么呢， 经不起大红， 哦， 打这他挂线俩手就哆嗦， 是啊， 就这样了，啊，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搁在当间吧瞅他别扭，搁在边吧怕碰躺下， 哦， 有心把他搁口袋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这多信心呢， 站起来了， 嗯，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摁着这对发财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哎，三位打什么说话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子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尖挤了，打什么说话，我有听了，拜拜，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的什么那张南风吗，哎呀，今儿南风我不要，发财才行了， 对啊， 说出来了，哎呀，哎呦， 怎么要贪糊啊，是怎么着，

近几年来他已经很少登台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笑星传奇，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相声名家李国盛生活中的一大爱好，那就是看 NBA。 李国盛一直都十分喜欢体育运动，在众多运动项目中最迷的就要算是篮球了。年轻的时候啊，他就是篮球队里的一把好手，但是随着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再加上演出工作都比较繁忙，就渐渐转向了默默欣赏。李国盛最喜欢看的就是 NBA 转播。干脆这么说吧，自打中央电视台开始转播 NBA， 他几乎场场不落地观看了所有的比赛。一到了 NBA 的直播时间，李家一般是不待客的。咱们都知道，这 NBA 直播一般都是上午9-10点钟开始的，打完了就临近中午了。要是再赶上两支球队不分高下再来个加时赛，那时间可就更长了。可这个时间段啊，李国盛还有个任务，那就是到学校接孙子放学。这可让李国盛很为难。那他究竟是怎么解决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然后我们再接着说。 哎， 啊，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打算问什么问题呀？ 您爱花吗？ 爱呀。 啊， 嘿，我最爱花了。 是啊。 啊， 您最爱什么季节的花啊？ 这爱花干嘛还分季节呀？ 怎么呢？ 嘿，我这人每天 啊， 从早到晚都爱花。 是啊。 哎 啊， 你像每天早晨起来， 嗯， 我最爱的就是 什么花啊？ 炸麻花。 炸麻。嗯， 中午爱吃炒腰花，晚上涮羊肉多搁韭菜花，一天到晚离不开爆米花。 你还小点了，你的 啊，这都习惯了， 都习好，全是吃。 哎，要不然我就这么胖了。你 行了，行了，行了。我说的花啊， 啊， 是鲜花。 鲜花 爱不爱啊？ 哦，那不敢爱。 怎么呢？ 我妈早就跟我说过。 你妈说什么呀？ 大老爷们爱花怕媳妇儿。 嗨，什么？你这都是旧的说法。 那你甭管新旧啊。 啊， 你那爱花有什么意义呀？ 看来你这个知识可太贫乏了。 是吗？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养花赏花的习惯。 哦， 并以花草来寄托自己的感情。 嗯， 有这么一首诗。 啊，哪首啊？ 溪水旁，山谷中，遍地生长，青松下，野草间，芳影安详。不争显达斗奇艳，只知频频送幽香。 哦，这首诗我知道。 是啊， 这是陈毅同志的《兰花颂》。 对，陈老总就是通过兰花表现了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和纯美的心灵。 哦，这么一说，这花草还能表现人们心灵的美。 哎，这花草不单能表现人的心灵美 啊， 在实现环境美的过程中更是不可缺少的。 嘿，看来这养花育草的意义还挺深刻。 那当然了， 啊， 鲜花不仅美化着环境，装点着生活， 嗯， 还陶冶着人的性情，给人一种生气勃勃向上的感觉。 好，啊，看来环境美是很重要的。 我送你一枝玫瑰花， 你瞧，那好啊！ 你要诚恳地谢谢我， 可以。 木棉花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 这也不错。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啊，有山丹丹花的。 啊，牡丹，啊，牡丹，你把那美丽带给人间。 嘿，哎呀，你这一口气儿怎么唱这么多花啊？ 这只是在万花丛中给您摘了这么一小朵， 那大朵的呢？ 还在后边呢。 哎，是啊， 我们要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嗯， 不论你来到什么地方，都像置身于花园之中。 那多好啊！ 你像什么工厂 啊、 机关、 嗯、 学校、部队，全是花园似的。 太美了。 就是 啊， 啊，家庭也是如此啊。 家庭怎么样？ 您在家里养几盆什么云竹？ 哦， 桌上摆着云竹 啊， 万年青啊，您这屋里头立刻显得这么优雅。 嘿 啊， 听你这么一介绍啊， 啊， 看来我也得养几盆花。 那好啊， 好啊， 啊， 哎，那你说说 啊， 我养什么花好？ 你呀， 啊。啊 根据你的特点和我对你的了解啊， 嗯， 我向你推荐一盆花。 什么花？ 你到鲜花商店去买一盆啊，又金冷又金热又耐旱又耐涝又皮实又金折腾的珍贵名花。 叫什么呀？ 学名叫马齿苋， 嗯， 俗名叫长寿草，小名叫麻叶菜，外号 什么呀？ 死不了。 我就养这个， 那玩意儿好养活啊！ 你得给我来一盆珍贵的名花啊！ 珍贵的名花 啊！ 那我送给你一盆。 哎，那太好了 啊！不过这花啊， 啊， 是开在我心中的花。 哎呦，那更珍贵了， 在我心灵的深处，开着一朵玫瑰。我用生命的泉水把它灌溉栽培，啊，玫瑰，我心中的玫瑰，但愿得天长地就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哎呀，我说你这倒气儿呢。 哎，什么叫倒气儿？ 哎呀，看来这花我可养活不了。 怎么呢？ 它不好活呀，这个。 你这人可太挑剔了。 这怎么叫 这大春天的你想什么花不成啊？ 那到底养什么呀？ 春天里那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温暖的太阳天空照，照得人们喜洋洋，浪里个浪浪里个浪，走街道那个穿工厂，五江四美数新风，一片新气象。 对， 每条街你的窗条街你的先力量那个立国声，想一想 什么 鲜花不会从天降，辛勤劳动就吐芬芳，吐芬芳。 那当然了， 你要是个大烂蛋，困难把路挡。 谁呀？ 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 你别唱了。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我是想通过这个歌曲 啊， 告诉你一个道理 啊。什么道理啊？ 要想环境美，就得付出辛勤的劳动。 这倒对 啊。我们文明古老的祖国呀， 啊， 不仅有着五彩缤纷的鲜花， 哦， 还有着丰富的花的语言。 什么叫花的语言呢？ 哎，就是通过鲜花表达出人类的思想意愿和情操， 是吗？ 啊。 嘿，那我得问问你。 你问我什么？ 那你说这菊花它能表现什么呀？ 菊花 啊， 高洁， 那红枫， 真心， 铁树， 庄严， 松树， 伟大， 含羞草， 含羞草，这是什么草？ 就是那个见人就低头的那个， 嗯， 含羞草， 嗯。含羞草 啊， 它表示知道自己的弱点 哦， 用它来表达您的意愿最合适。 这为什么呀？ 见了人您就低头，连话都不敢说呀。 那是我谦虚呀。 不过有时候也许冒出一句来 啊。有时候说什么呀？ 有事可别找我商量。 为什么？ 在家我什么主也做不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怕媳妇吗？我 是不是？ 不，你不是这样。 当然了 啊， 我呀 啊， 我就像一只红梅。 哦，那你有着不惧严寒的性格。 是啊 啊。 哦，那我要像荷花呢？ 您出污泥而不染，高雅纯洁。 那我像木棉花， 您是英雄模范的象征。 我像桃花， 那您有着窈窕淑女的身材。 就我呀，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这个。 哎呀，你说了半天花了 啊！ 我今天向你提一个要求吧。 什么要求？ 你看，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全国人民呢， 嗯， 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着贡献。 对， 你能不能向大家献上一束花？ 可以啊。 啊， 不过我要献的花啊， 啊， 就是我心中的歌。 那好啊， 啊，好吧，哎， 你先向我们的革命前辈献上一束花。 给老前辈们 啊， 我给老前辈们唱一支《红梅赞》， 这好 啊， 这是歌剧《江姐》中的插曲， 对， 表现的是革命前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红颜上红梅开， 下菜、三九夜寒何作句，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江姐， 哎 哎，你答应什么你？ 我还真进入感情了， 还入戏了。 哎啊，你再向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献上一束花。 好啊， 哎，那你唱什么呀？ 擦掉吧伤心的泪，不要让缠绵的爱情再把心揪碎，到田野去，到湖边去，那流水连那里有玫瑰，让那劳动的快乐装点着我们的生活，鼓起勇气奔向新的岗位。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更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 哎，有你这么跳的吗？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李国盛怎么处理看 NBA 和接孙子的问题。当然还是孙子重要了，到了孙子放学的时候，李国盛只好来个短暂停，一路小跑着接回孩子之后，马上又坐到电视机前。在爷爷的感染下，小孙子慢慢的也成了 NBA 迷，和爷爷聊起篮球来是头头是道。李国盛能有孙子这么一个小知音，也是高兴的不得了。李国盛对于 NBA 可以说是痴迷到了一定程度，要是因为其他实在推不开的事情把 NBA 比赛给耽误了，李国盛常常急得团团转。有一次李国盛参加体育频道的一次篮球转播，客串了一回解说评论员。看过那场比赛后啊，很多人对李国盛几乎专业级的解说水平感到惊奇。其实这次客串就是常年看球积累的一次厚积薄发的表现。其实啊，李国盛不仅仅关注场上精彩的比赛，他在看球的同时也有对篮球这项运动的思索。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他和笑林一起表演的巧对影名，然后我们再接着聊。 您看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性格， 对，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哎， 俗话说得好 啊， 一娘生九子，个个性不同嘛。 哎，人人都不一样啊。 就拿咱们俩来说， 咱俩怎么了？ 脾气不一样，爱好也不同啊。 是吗？ 哎， 你爱好什么呀？ 我爱跳舞。 啊，我爱看戏。 我爱打牌。 我爱下棋。 我爱讲理。 我爱扯皮。 这是、嗯、 谁爱扯皮呀、啊？ 我爱喝葡萄酒。 我爱喝 DDT。嗨、哎，我自杀呢？我 不是，这也是一种爱好，允许，允许。 什么允许？ 啊？ 说了半天，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我最喜欢的是看电影。 啊、哦，看电影咱俩一样。 怎么呢？ 我也喜欢看， 不过我看电影看得多，我有外号。 外号叫什么？ 电影迷。 啊、哦，因为你看得多都叫你电影迷。 对， 我看电影也有外号， 叫什么？ 电影公司。 公司、 专管电影迷。 最近我可有新的外号。 你外号叫什么了？ 电影仓库。 哎，啊，